真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名字，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好像没有哪个公众人物能够像他一样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视为人生标本，厌他又厌得毫不留情，视为人生的渣子。很多网友啊就表示说什么对不起陈冠希之类的忏悔腔的道歉全部都涌流出来了。 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我多么想告诉你，在这些奇妙音符里，我听到善良诗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开始静心倾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看每一次日出日落，听鸟儿的歌唱。 Oh, man.

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背影，我一往情深。任一个人恨不得别人，爱人的迷人也是情人。夜挣扎夜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明天又天涯，恨了一巴掌忘了他。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我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笑声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 说到陈冠希啊，来研究一下陈冠希为何总被骂，人在骂什么，倒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讨厌陈冠希，因为他做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敢做的事情，从头到尾做自己，这是被严重社会化的，戴惯了假面具，所谓的情商很高的我们绝对不敢做的事情。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Yeah.

做自己当然是一件非常舒坦的事情，那为什么很多人却做不来呢？因为我们太小聪明了，懂得鸡蛋和石头的道理，舍不得放弃虚伪带来的利益。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病人闯进来，居然非常大胆无视一切的做自己，当然是在打每一个世故人的脸颊吧。 要先学会心碎，我害怕没有你日子失去光辉，专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爱情的继续让人觉得好累，你爱过谁？为谁流过泪？为他说过带走你实现的诺言，有没有后悔？想不想说抱歉？如